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好咁啊，新嘅一星期又开始啦。先讲下我哋啱啱过去嘅周末呢，咁就即系受邀请啊，就去咗一个香港双剑共融电竞邀请赛。咁我哋呢就系、是、参赛嘅嘉宾嚟㗎 系。係啊，咁啊有几队嘅，其实咁啊顾名思义啦。咁啊首先当然有呢、這个全香港啊劲啊呢、這个第一支嘅共融电子竞技队啦。咁啊除咗佢哋即系邀请我哋雷霆八八电竞队去参加比赛之外，仲有几队嘅，即係仲有呢个嘅中文大学嘅电竞队啦，有东华学院嘅电竞队啦，英皇电竞队同埋呢个 Ivy 即係专业嘅学院嘅电竞队等等嘅。咁啊即係同我哋就有啲大家互相切磋啦，我就唔会话系啲咩比赛嗰啲嚟，因为志在大家希望即係我諗系带出一个信息 交流啊 同埋共融啊，即 係 呢个信息系几紧要啊。 係咁啊讲少少啦，因为我哋即係去呢就其实就参加其中一个项目，咁啊当日咧，佢嗰个比赛流程就有三个项目嘅，咁就分别系踢 winning 啦，足球，咁啊，另外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嘅 PUBG， 咁同埋最后屘有呢个 LOL 嘅，咁我哋咧就基本上受邀咧就系、是、去即系玩呢一个嘅 PS 啦，即系 winning 啦吓。 系，咁我哋其实就系叫做可以话系打头阵啊， 系， 因为踢出波先嘅，成日嘅即系焦点吓。 我都觉得佢哋嗰个安排系刻意嘅，因为咧即系你PS 咁首先就就算係 co-op 咁樣認識佢一齊玩嘅話，都係兩個人啊嘛。係。咁之後 PUBG 佢哋嘅模式就係三個人合作啦，而去到 LOL 就五個人，即係彷彿你就見到一個嘅合作啊，嗰、那個默契嘅需要咧，係一次比一次高嘅。 即係嗰啲人數係直線上升嘅。 係。 係啦，咁譬如我哋首先講我哋嗰 part 先咧，咁我哋其實就嘅對手正就係呢個雙劍嘅電競隊啊。咁其實咧我事前我同阿即係我同 Eugene 打頭陣啊嘛，我同阿葉宇晴，咁就對住對面嘅三位嘅两位嘅朋友，咁我见到佢哋个势咧几好认真嘅，其实因为咧佢哋首先有整齐嘅制服，即系佢哋真系有套红色嘅风褛制服咁样。 我哋想唔使搞翻一套呢啲乜嘢？ 我谂都要倾倾。如果唔系好似好唔系好整齐咁样。咁然后就有位领队添，佢哋喺佢哋后边吓。 我又需唔需要搵翻个领队添啊？搵个女仔啦，不如 系咁然后就即系同佢哋踢波咁样啦。咁我哋会采取一个其实叫做系三盘嘅决胜咁样。即系大家分别都系踢三场咁样啦，即系三回合嘅比赛。咁头两个回合咧，都系我同阿叶雨晴就踢先嘅。咁譬如第一场波咧，咁我同阿叶雨晴都系曼联球迷啦。咁啊拣咗用曼联啦。咁对手就用咗呢个巴塞隆拿嘅。 冇错。 其实一开头已经吓一吓噶啦，因为首先我同阿叶雨晴咧，其实唔系好熟呢个 PES 嘅，因为我同佢都系打开 FIFA 嘅。咁只不过系觉得应该踢嗰个嘅模式，嗰个嘅概念，咁啊大同小异啦。咁但系我哋嗰啲阵容啊，嗰啲就真系唔系好了解点样去调噶啦。咁纯粹系咁啊，知道嗰班人系咩人，咁啊出去踢啦咁样。咁所以我当初见到大家喺度教啲阵式战术嘅时候咧，哇！对面相当认真嘅，即系 因为褪位啊， 系啦， 你知道 winning 咧，你可以揿入去嗰个嘅即系球员嗰度嘅时候咧，你可以控制佢 点样走啊， 系啦，企去一个乜嘢嘅位置，点样走啊咁。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见到哇，佢哋好认真，我同阿叶雨晴都有啲即系死啦，点咧咁样嘅。咁及后就开波啦，咁我哋好好彩咧，其实即系好早段就已经能够即系入波先啦，咁样。咁而去到即系下半场开始，其实 因为佢哋都开始熟习咗大家嗰个速度啊、模式啊等等咧、嗯，结果咧都系即系佢哋追平咗，咁所以第一场波咧其实系几好嘅，因为大家一开始咧系先打个和先，咁啊和气收场1-1咁样。 系咁啊，适应咗模式之后咧，咁啊进入第二回合啦。咁第二回合咧应战都依然系阿叶宇晴同埋阿生嘅。 系啦，咁同样 同队系啦，依然系曼联对呢一个巴塞咁。 系啦，咁啊当时呢场咧就我哋就幸运少少啦，因为我哋就能够把握到即系多少少机会，咁结果就险胜啊2-1啊，咁啊即系击败咗对手咁样。咁但系咧成场波我哋都开始发现咧，哇！当对手落后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嗰种紧逼嘅踢法系好厉害嘅，即系好似现实中嘅利物浦咧，其实佢哋不断可以即系你一攞波咧，系4-5个人埋嚟围住你，咁然后咧你就开始死啊！我转身交俾边个咧咁样。咁所以我都几形容就系我哋几幸运底下咧，系把握到两个即系可以话仅有嘅机会咧，就入咗，咁然后就赢咗对手。咁然后去到第三场就系我同阿乌加伦就决战对面，即系巴黎圣日耳门啦。 冇错，因为咧我系即系三个回合入边咧吓，即系第三场先至出现啦。咁啊，基本上咧我都要少少时间适应嘅。咁我见到话喺对面来势汹汹啊，因为你知佢哋想扳回一城 咧。冇错冇错。 咁你见到话真系几乎咧全场入边都打得相当之进取啊，甚至乎咧即系喺比赛都叫做都几早段嘅时候咧，咁啊尼马咧 罚球 一个嘅罚球，咁样咧就哇靓到世界波吓挂网进入。咁啊，我哋之后咧就系尝试揾机会啦，但系对面咧都守得相当之严密，都冇乜失误地方。 因为嗱，我哋呢场波就用咗利物浦啦。其实你讲嗰个罚球咧，我都预咗佢射啊，因为我估到佢哋应该练得几好噶。 系 咁，我已经特登揾个后卫仔企埋嗰啲柱位度，希望补一补咁样咧。点知都系射得太靓，救唔到啦。 靓到咧世界波嚟噶啦。 系啦，咁冇办法啦。同埋成场波你一踢落去咧，你就谂紧，咦几时输第二球咧？咁因为佢哋首先嗰个气势好强，因为佢哋好想赢翻场。咁然后佢哋嗰个紧逼咧，我谂乌加兰人感受到就系你个球员攞波，佢哋就3-4个人就嚟 包埋嚟噶啦，系啊。 然后你就死啦，交去边咧？咁样 系啊。咁你一系就要传翻后面，但系问题你如果传翻后面嘅话，你又好怕，因为毕竟你如果系玩即系双人模式嘅话咧，都系要讲求嗰个默契同埋配合，同埋有时候咧，佢都仲系会有嗰种咧忽然之间转人嗰种嘅状态咧。咁所以我有少少怕就系你传翻后嘅话咧，会被人拦截啊。咁拦截嘅话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单刀嘅状况啊嘛。 系咁啊，不过好彩啊，我谂系咧，咪临尾佢哋即系谷得太前啊，即系想入多球嘅关系咧，结果俾我哋把握到真系紧有。我好记得阿庞述话我哋系未试过射门 中框啊，系啊， 系啦。咁但系正正就系第一次临完场射门中框就造成咗入球，咁啊结果俾我哋幸运地咁啊追平咗1-1，结果就三场波咁啊两场打和啦，咁我哋小胜一场啦，咁就结果就即系叫做险胜咗呢个相建共融队嘅。 冇错，咁啊即系足球 PS 呢边咧完咗之后咧，咁佢哋都安排得几紧 张，好快就拍住， 跟住之后就拍住。其实我觉得都应该要即系应记一功，要俾一俾佢哋咧嗰个嘅后勤团队咧，就系负责系 set up 嗰啲设备啊， 即系所谓转场啊嘛。 系啊，即系你转场嘅过程入边用嘅时间都唔算话系好耐，因为我哋玩 PS 嘅时候咧，咁就系即系用家用机啦 ，PS4 啦，咁跟住后屘玩 PUBG 咧，佢哋就转电脑。咁啊，虽然咧佢就即系唔系话玩即系好多人嗰种嘅模式啊，都系分三队，每队3个人咁。咁但系你都要 set up 9部电脑啊，系咪先？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我见佢哋嗰个嘅设定都系相当之快嘅。咁佢哋玩呢一个咧，就系、是、呢个系咩战争模式啊？ 系啦。咁即系简单嚟讲咧，就系因为正常嘅模式咧，你食鸡嘅话咧，就成个大地图啦，咁由个圈就慢慢缩细啦。咁但系战争模式唔系嘅，一开始就缩到得个好细嘅圈。咁甚至乎咧，佢哋都系打几个回合噶嘛。第一个回合咧，基本上你见到咧，方圆咧嗰个圈里边咧系得一栋建筑物嘅啫。 系啊， 所以你就见到大家不断咧喺度轮流斗去抢， 真系系啊， 守嗰栋建筑物啦。 真系好快，因为咧我哋初初喺度睇嘅时候啦，咁我都喺度谂究竟嗰个圈会有几大咧？毕竟你得系啦，得9个人咧，你如果个圈稍为大啲嘅话，就唔使打噶啦。 系啊， 又或者你如果匿喺屋入边嘅话，你 cam 住嗰间屋唔出嚟啊，每人一间屋嘅话，又唔使打噶啦。咁但系你见到，因为个圈真系个范围相当之细啊，咁咧一落地嘅时候咧，就已经听到枪声。 系啊，基本上咧，甚至乎我哋见到啲画面咧，系嗰个人未落地啊，就已经俾人肥啦。 系啊，咁因为即系毕竟喺三队入边啊，你如果要系攞分嘅话咧，咁就要即系尽量系即系将对面其他队嘅人咧就系击杀啦。咁呢一个模式咧，基本上系一个计分制嘅，即系简单嚟讲，你如果系歼灭对方嘅队伍有分加啦。咁如果喺咁 即係狹窄嘅範圍入面，你救到自己嘅隊友有分加啦咁。咁喺回合呢你完咗之後呢，咁你睇邊一隊最高分，因為你就算死咗都好呢，你轉一個頭呢就會係呢個 reborn 會重生返。 係會再飛落嚟嘅。 冇錯，再飛落嚟可以再即刻參與即係戰爭嘅。咁所以去到即係一個時間之後呢，咁時限完咗啦，咁就睇下究竟邊一隊係最高分。咁呢一個都係分三個回合啦。咁我睇到個過程入面都相當之緊湊，同埋呢我發現都得意喎，因為呢我一路都留意，其實喺會場入面呢，即係睇嘅人呢唔係全部人都真係有玩過呢個遊戲嘅。 冇錯。 咁當中佢哋睇得投唔投入呢，我覺得即係 PUBG 對佢哋嚟講都算係淺白投入嘅。尤其是當你見到入面有一啲嘅選手呢，嘩真係犀利。一個挑三個。係咪即係你見佢哋啲手榴彈預判，我哋睇嗰個熒幕就話，因為已經知道曬其他人嘅位置，佢有個名牌仔呢係指住個人。大抵喺草後面或者樹後面，我知佢哋企位係點。 係啦。 但如果你作為一個玩家嘅話，你係唔知嘅，咁好多時候咧，你見佢哋投嗰個嘅手榴彈嘅位置之準確咧，即係有時候你都喺度估，哇，點解佢會知道嗰度有人嘅咧？ 我會咁形容啊，即係我估嗰個投擲命中率咧，即係唔好話炸唔炸死對方先，咁起碼炸中喺附近範圍咧，我諗高達七八成。 係啊，即係起碼係有譜嘅，即係唔係亂掉嘅，即係你唔會話掉哇完全錯方向啊，佢唔係，佢掉嘅大概嘅方向嘅位置都真係中七八成。 係有兩支甚至乎直接命中咗對手添， 系啊， 所以呢個非非常厲害啊。 系啊，咁啊，即係講完呢一個嘅 PUBG 之後咧，轉頭翻嚟我哋講下啦。咁啊，剩低話呢一個，我覺得都可以話係其中一個幾重要嘅項目嚟嘅呢個 LOL 啦。咁轉頭翻嚟我哋講。 胡嘉倫、楊樂生、樂活玩家。 第一節嘅時候呢就同大家講過啦，咁我哋週末嘅時候呢雷霆881電競隊就獲邀啦，有幸啦，咁出席呢個香港商業協會嘅一個嘅電子競技比賽，咁我哋就打頭陣玩呢個 PES 2019嘅比賽啦，咁然後呢就去到 PUBG 啦，咁就有幾隊即係譬如中大呀、等等嘅電競隊呢一齊呢去參加呢個比賽嘅，咁我都提過啦，嘩呢、這個戰爭模式就相當緊湊，咁同埋呢其實大家都好高水準，因為呢譬如你擲手榴彈啦，即系枪法好准啦，救人亦都竟然有机会可以喺一个咁稠密、咁紧张、咁压迫嘅环境，都仲有余下去救人。 系啊，同埋因为我觉得嗰个模式佢最有趣嘅地方就系你要真系好好管理自己嘅资源啊。 冇错， 因为喺咁狭窄嘅环境底下，同埋因为大家都逼埋喺个范围入面咧，基本上你冇乜时间去执嘢啦。咁所以变咗就系你仅有嘅子弹你点用咧？咁当中你见到咧，即系如果可以唔用嘅话，赤手空拳打喺个咁细嘅空间入边，都会用赤手空拳去即系击杀对方噶。 所以有几下你见到对方射低咗对方，即系另外一队嘅人啦，佢就匆忙用拳头嘅啦，唔系侮辱噶，因为呢个系一个策略嚟噶，佢真系想悭子弹，咁啊悭得几多得几多，所以就用拳头去杀咗对方。 一开始嘅时候佢哋都未掌握到个现况咧，就真系乱射， 系啦， 咁射到个位发现冇啊 子弹， 咁啊真系轻筋，咁啊轻筋都用啦，咁但系你发现当你攞轻筋出嚟嘅时候咧，有时候如果真系搏起火上嚟，因为咗一声嘅人哋又从天而降啊，降落伞又到咁啊，即系齐装备咁样，你同佢互射嘅话，你就射输俾佢。咁所以即系如非必要，佢哋后屘都留意到啊，就系唔可以乱咁开枪。咁变咗就要有把握地去玩呢一个嘅即系模式啊。咁而我觉得呢一个模式另外一个都几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佢哋个策略性。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发现佢哋探索当中咧，我以为一般嚟讲系走埋一齐系比较好噶啦，但我发现都唔一定噶。 佢哋分开噶， 系啊！佢哋即系好得意，佢哋嗰个落点咧，一开始嘅时候系可能会真系选择喺唔同嘅范围入边咧单走，跟住咧作一个嘅包抄啊吓。咁当然啦，即系玩呢个模式，我发现即系点样占据呢一个地理环境系最紧要啦。咁因为第一场你都明显见到，就系当你如果可以 cam 到一个嘅建筑物嘅时候咧，的确佢优势系会大好多嘅。 系咁，同埋即系都开眼界，因为几队嘅参加嘅队伍都系相当高水准啦。咁之后咧就去到一只咧，乌哥伦真系比我同叶宇成咧更加熟悉嘅游戏就系英雄联盟啦， 系啊 L O L 啦。咁啊，其实即系 L O L 咧，我都觉得佢哋又系啦，喺 PUBG 切换到 L O L 个过程入边咧，用嘅时间比我想象中又系短嘅。 系因为系两回，首先个人数已经多咗两个啦， 系啊。 咁同埋啲仪器嘅要求亦都唔同啦， 系啊。咁同埋你会见到，因为毕竟啦，佢即系有个嘅 M C 都有讲啊，就系你玩呢一类嘅游戏咧，每一个 选手啊，自己本身嗰个嘅设定咧都系好紧要嘅，好怕你喐过佢啲嘢。咁所以即系如果相比起即系可能有一啲冇搞开嘅团体去办嘅话，佢哋算系搞得相当之成功，好 smooth 啊成件事系。咁呢一个游戏咧，咁就系五对五嘅一个推塔游戏啦。咁啊，同即系我哋之前提过啲咩 MOBA， 即系传说对决啊、王者荣耀一样，只不过一个复杂版嘅。咁通常你打亲嘅话咧，闲闲地半个钟头都走唔甩噶啦。咁又加上咧，即系琴日两队咧，其实都打得相当之紧凑，即系唔系一个一面倒嘅游戏。 系啦， 咁所以你见到咧，当中你都喺过程入边又会有攻守啦，咁可以话系即系令我觉得吓，即系如果你话相比起即系就算话世界职业赛嘅话咧，我都觉得真系唔算话好逊色。当然都个 scale 系细好多啊，但系起码玩起上嚟嘅时候，唔系就好似即系缤纷同乐日嗰种咯，大家都真系为咗胜利而豁出去咁样样。 系，同埋我都琴日即场请教咗乌克兰一个问题，因为我见佢哋拣啲英嘅时候，即系英雄啊嘅时候，系用咗相当多嘅时间嘅。咁因为咧，咁我估计啦，咁就其实大家都要首先熟悉嗰个英雄嘅内容啦，佢哋嘅角色嘅特技系点样啦。咁然后咧，好重要就系配合啦，即系你成队到底你拣个咩英雄，打一个咩嘅角色，做一个咩嘅位置咧？咁我谂呢个就系嗰个团队五打五嗰个战术配备嘅嗰个嘅谂法啦。 系啊，因为我谂即系其实如果大家有玩过呢一类嘅 mobile 游戏就知道啦，佢哋玩嗰个咧叫做 BP 模式，即系 ban pick。ban 嘅意思即系话咧，有某啲嘅角色咧，你系禁止两队都唔可以用嘅。 系。 而 pick 嘅意思咧，即系话大家要斗抢角，即系例如话有啲好强势嘅角色，咁大家都希望可以攞到噶嘛。咁通常咧都系抽签噶啦，睇下边队拣先嘅。咁当你抢咗嗰隻角嘅时候，某程度嚟讲啊，你会可能有一个先手嘅优势。 有啲着数。 係啦，咁但係后手唔等于一定係劣势嘅，因为后手呢佢可以针对性呢就係諗下我点样针对你嘅阵容去打。咁每一个角色呢其实都有自己强势同埋弱势嘅地方嘅。咁所以喺呢个 BP 入面呢，你都见到两队呢都花咗一啲嘅时间啦去钻研啦，究竟应该用咩嘅阵容去同对方打啦。咁亦都真係你喺个游戏入面你见到反映到出嚟嘅。即系例如话有一啲比较淡少少嘅角色啊，同一啲咧即系比较高输出嘅角色啊，你点样去取舍呢？因为喺游戏前期、中期同埋后期咧，个角色都有唔同嘅发挥嘅。有啲英咧比较系即系所谓英嘅意思，有啲英雄啊吓，咁咧佢嗰个嘅即系前期嘅发挥咧系强势啲嘅。咁但系去到中后期开始咧，就系、是、会开始薄弱无力噶啦。咁有啲英雄咧就去到好后期嘅时候咧就会好 OP 嘅，但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够撑到去后期呢？咁所以喺制定你点样选角啊，制定个阵容嘅层面上面呢，你已经要考虑到呢一啲㗎啦。咁当然啦，你琴日睇佢哋玩，我觉得即係最主要啊都系一个交流性质。因为我见到佢哋好大胆，有啲位嘅时候呢咁都系几愿意去打啊，几肯去搏啊。咁纵然啊有啲地方可能即系冇玩过 LOL 嘅朋友啊，未必知道究竟佢哋做緊啲咩。尤其是因为琴日嗰个会场咧，毕竟有啲电脑挡咗咧，其实睇嗰个地图好紧要。如果你睇唔到个地图嘅话，好难明白佢哋做紧啲咩。 我就见你有时趌咗起身望一望装一装咁样。 系啦，咁但系咧，你会发现就系无论你睇唔睇得明佢哋打紧啲咩都好，当你见到爆发起一个嘅大嘅团战起上嚟咧，即系十个人走埋一齐啊，互相交技能啊，互相片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在场嗰啲人嘅气氛好似就会嗌晒出嚟， 系啊， 助威咁样 睇波咁样噶，即系有啲位咧，咁啊唔单止系即系我谂我哋啲冇咁熟悉嘅都睇得出就係、是、哇几对几个英围埋一齐大家互搭嘅时候，哇嗰种感觉係相当之精彩。 係啊，咁啊我哋都好开心啦，最后咩我哋都攞咗个奖杯返嚟啦，係咪先。咁啊希望即係下次我哋再有机会啦，可能同大家再分享多啲啊，即係参加呢一类咁样嘅活动啦。最后返嚟呢我哋讲下其他游戏啦。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喂，即系咧，即系而家嗰啲咁嘅游戏机啊、电话啊各样咧，我真系发现你即系冇好丰厚嘅身家咧，你好难跟得切佢哋啲进度。因为往往一啲机，你啱啱玩咗一两年、两三年，当你啊都熟习晒啦，好开心地玩嘅时候，佢又会话俾你听：，喂，嚟紧传下又出新噶啦，下年咁，你又喺度谂，哇，咁快咁买唔买好咧？咁嗱，话说咩事咧？因为早前咧，《华尔街日报》啊，唔系乱笠噶，《华尔街日报》报道。 到咧，咁就话任天堂咧计划咧喺出年嘅下半年，即系讲紧2019年嘅下半年，即系一年至年顶后啦吓，咁就将会有一个新版本嘅 Switch 咧就会出现啦。咁仲话咧系更轻、更薄、更悭电，咁而且咧大部分功能咧就会同而家嘅 Switch 咧都系相近，甚至乎咧亦都你而家 Switch 嘅游戏咧到时都系会玩得到。不过咧嗱呢个只系报道啊，一个消息啦。咁啊任天堂咧系未有证实，不过当然都系未有否认噶。 系咁啊，其实即系以往你见唔同嘅游戏机公司都有啦，即系例如话PS4 咁出一部 Pro 啦，咁NDS 之前都试过噶，其实你都见佢又出咗好多唔同版本嘅 3DS 啊， 系啊，即系叫做升级版啦咁。咁我觉得即系首先如果你话下下都要追嘅话咧，即系除咗你嗰、那个即系要够快要够留意之外啊，亦都系真系你嗰个银弹要相当之充足， 冇错啊， 即系好似你追电话一样啫嘛，而家电话过万嘅可以 贵到 点样样追啊？你话咁，我有时候会觉得嗱，即系如果嗰间公司系稍微佛心一啲啊，即系嗱，你追唔切都唔紧要，但系唔好令到你咧即系被淘汰，即系最怕就系咁样样啊嘛。不过而家好似话即系假设啦，佢真系会出一个新版嘅 Switch 都好啦，咁啊旧游戏都可以玩得到嘅，咁起码就唔会变相就系、是、哇你而家旧嗰部好似要被淘汰咁样样啊！即系谂下，如果你谂下啱啱买咗个 Labo 翻嚟嘅，咁我喂玩唔够一年，我当你真系 啱啱砌咗啫， 啱啱谂住你 keep 得好好噶啦，谂好方法点样 store 好嗰啲硬卡纸啊！咁而家喂你嘴一声，你同我讲话出部新嘅，旧嗰啲全部用唔到，咁啊 GG 啊！真系 唔系呢个真嘅，我觉得系真心你要照顾翻一班即系旧用家嘅支持嘅。所以话说就系你以前好多机咧，我好记得由 PS2 啊、PS3 啊嗰啲咁嘅阶段转换咧，你系有个难受嘅感觉嘅，因为嗱嗰阵时读紧书啦，咁啊学生一名啦，咁啊钱梗系唔多噶啦，咁你买部游戏机都好辛苦，问准阿爸阿妈，然后再即系自己辛辛苦苦储咗嚿钱先至去买啦吓。咁但系咧当年咧，我好记得咧嗰种转换就系、是，咦你有啲同学仔换先过你啦，你冇话题啊，即系你仿佛好似冇咗个朋友咁样啊。咁而且嗰啲 game 系唔兼容噶嘛，完全即系完全两回事嚟。咁所以嗰阵时就会有个落差，就会觉得咦好似我系咪落后于人咧咁样。咁但系你话而家如果一啲新嘅游戏机嚟紧，我唔知 PS5 会唔会啦吓。咁如果佢哋能够真系兼容一啲即系旧玩家嘅感受，甚至乎再旧少少一啲经典复刻游戏嘅一啲玩家嘅感受咧，這个咧我觉得就会比较好啊。起码咧我会觉得起码我同你那个距离唔会好远先啦。甚至乎如果真系出新嘅 Switch 嘅话，可唔可以同而家嗰部有个大家连线打嘅时候都唔会有阻碍咧？咁呢一啲咧，我觉得都系即系任天堂啦，甚至乎其他游戏机商咧，都应该值得谂一谂嘅啲地方嚟。 系因为而家我见到的确系佢即系从嗰篇报道去讲啦。简单嚟讲就系每一样嘢都会提升少少。毕竟而家你话即系 Switch 咧，咁即系普通玩游戏嚟讲，持续玩四个钟头都差唔多玩完够电噶。 同埋佢个内置嗰个 memory， 即系嗰个记忆体都唔算话太劲嘅，因为得32 G 啫嘛。 冇错，虽然佢就好似话而家有嗰啲即系云端游戏出现啦，咁就即系你唔使话下下都一定要下载咁样样。 但系32就真系太少啦，一部求其一部电话都多佢啦。 系啊，咁另外即系佢好似即系讲紧即系触碰个画面啦，嗰个嘅即系解像度亦都系提升，用嘅荧幕都系唔同啦。咁亦都有讲到嘅就系话咩咧？即系传就话呢个新版嘅咧，即系如果会出嘅话，会加强呢个 WiFi 嘅上网能力。咁的确，我觉得即系而家大部分游戏走嘅趋势都系噶啦，好多时候都系直接咧，就系你上网连线玩咁样样嘅。咁所以呢一方面要加强嘅话，都系非常之合情合理。咁但系你见到嘅就系咩咧？佢系每一样嘢都会系升级，咁但系又唔见有一个好大嘅突破。咁即系对于一般嘅玩家嚟讲，呢、這个升级值唔值得 upgrade 上去咧？嗱，我真系要觉得要观察一下啦。即系毕竟因为其实而家 Switch 有好多即系基本上要做到嘅嘢都做到啦。即系如果你话无端端即系我唔知佢定价几多啊，如果真系出嘅话，嗰、那个价格亦都有一个嘅落差嘅话咧，咁我就觉得真系要谂一谂，要观望一下先。 系，所以要我觉得个感受咯，所以我都系坚持呢个睇法。即系钱咧，你话香港多唔多人使得起买部二三千蚊嘅游戏机咧，实好多噶。咁但系嗰个感受就系、是，我买咗到底会唔会比而家更加好咧？我能够同我玩到嘅 朋友同我玩到嘅人会唔会更加多呢？我諗呢啲考虑会比较重要，因为好多时候你买部游戏机，你真係正如你所讲啊，唔会单机㗎啦嘛，今时今日、你梗係希望同朋友玩，同世界各地唔同嘅人玩。咁但係嗰个能力嗰、那个嘅设定能唔能够做到呢？呢、這个呢其实都系你愿唔愿意花嗰个钱落去嘅嗰个关键嚟。即係如果你话有只游戏，唔好讲机啦，淨係游戏啊。如果你得你一个人玩，你冇其他 friend 陪你玩嘅话呢，喂，你真係可能唔买住㗎。咁所以呢啲嘢呢即係要諗一諗啊。 喂，但我觉得好得意喎，反而我留意嘅系咩呢？因为头先我哋讲嘅就系呢个 Switch 嘅即系有可能嘅一个嘅强化版啊，新版啊。咁但同时之间亦都大家喺度推测，咁究竟任记又会唔会出一个即系所谓嘅阉割版啊，或者系廉价版呢？咁因为即系你知啊，即系之前都有啲传闻就有讲过嘛，话任记可能咧会推出一个平啲嘅 Switch 版本，咁咧而呢一个嘅版本咧就可能即系唔会支援一个底座啊，咁啊手掣唔可以拆出嚟啊，即系基本上删除咗呢一个嘅叫桌面模式啊，咁啊成为一部咧真系大家攞出街玩嘅手提游戏机。咁嗱，但系大家谂一谂，即系嗱。的确听落去咧，好似多一个选择俾大家，但系同时之间亦都要谂嘅就系话，究竟大家会唔会真系选择一部即系廉价版嘅游戏机咧？因为实际上面你而家睇翻，多唔多人攞一部手提游戏机出街玩？ 少啦，因为电话嗰个嘅供应已经好足够啦。 冇错啦，咁即系你而家见你 PSV 啊，你见到即系以往嘅 3DS 啊，几乎都冇乜人攞出嚟玩咁滞。咁你将即系原本啊 Switch 佢而家个定位就系佢好似一个 party game 咁，大家可以即系攞出街，有一种类似系玩电视游戏嗰种嘅感觉，只不过缩细咗迷你版，又可以几个人一齐玩，即系佢系行紧呢一个路线。如果当你嗰部机啊，嗰啲啊手掣又唔可以掹出嚟啊，个荧幕又唔可以摆喺台上面，即系大家可以望住嚟睇嘅话咧，咁一部游戏机直头系成个定位咧就变咗噶咯， 冇错冇错，完全唔同晒啦。 冇错啦，咁啊，即系会唔会有呢个咁样嘅即系方向咧？咁啊，真系又系留意一下啦。但我觉得就算有嘅话咧，我对于即系一个咁样嘅即系营销方向咧，就唔系太过乐观咯嘅睇法，就系因为毕竟个市场已经系转变咗啦。咁嗱，讲咗任记之后咧，亦都讲下 PS5 啦，因为呢个 Sony 咧，其实喺冇耐之前咧，我先至听过，好似话佢哋嗰边发布消息就系话，应该一段时间之内都系唔会再出新世代嘅游戏机嘅。 系啦， 咁但系好得意。枕住耐不耐都有消息咧，就系透露就系话，喂唔系嚟紧咧，即系 Sony 嘅 PS5 咧可能会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即系有呢啲咁嘅消息走出嚟。 但系呢个消息都听咗好多年噶啦，其实咁甚至乎两年前已经有人讲过，喂就嚟出 PS5 噶啦咁样噶。 系，但系每一次都有人走出嚟澄清，就唔会咁快，因为 PS4 而家啱啱先出 Pro 啦嘛，大佬。如果你嚷一声话出5嘅话，咁嗰部 Pro 搞唔掂啦，系咪先？咁但系最重要嘅系咩咧？就是、大家以往都知噶啦，即系例如 PlayStation。station 呢一个嘅游戏机咧，一路咧嗰个嘅即系向下嘅兼容性啊，其实系极低。 咪就头先我讲嗰样咯，我换咗 free 之后，我买唔到 two 嘅 game 噶嘛。 冇错，即系玩唔到啊，就系因为头系成部机唔同啦，咁佢亦都唔从来都唔会妥协，即系话谂方法俾你玩翻以前嘅游戏啦，即系从官方嗰个嘅渠道啊吓。咁于是乎咧，咁就而家就有消息就话啦，喂唔系嚟到呢个 PS5 嘅话咧，呢一个嘅状况可能会改变啦。咁就有消息传出就系话，喂呢个 PS5咧將會咧就係增加個功能，就係向下兼容啊！咁即係假設話，如果 PS5 真係會出嘅話，而你又買咗嘅話咧，理論上啊，從呢一個嘅消息透露出嚟，就係話你可以玩翻以往嘅前作。咁啊，當然即係用一個更加高嘅質素啊，因為嗱，雖然即係嗰啲嘅 pixel 唔會即係高像咗啦，咁但係喺電視熒幕你睇嘅話，或者嗰個解像度去睇嘅話，睇嗰啲 pixel 咧都係會睇得清楚啲咁樣樣解嘅。咁啊，即係呢一個對於即係遊戲迷嚟講，算唔算？一个福音咧，阿生你觉得？ 都系嘅，因为有时候咧，你系几怀念一啲旧嘅游戏嘅。咁啊，当然你即系譬如我琴日打完 PES 咧，我自己都有啲冲动啊，想搵翻就开翻部超任，攞翻啲以前旧 Winning， 攞翻嗰种即系细个玩开嗰种兴奋嘅感觉。同埋有时你想玩啲简单啲嘅游戏，即系譬如可能以前嘅经典啲嘅《恶魔城》啊、《猫部兄弟》嗰啲咧，有时你唔想用下脑，你想缅怀下咧，你系有啲冲动想玩翻旧嘅 game 嘅。咁但系往往就系 啦，喂，你望到个画面唔得喎，因为你当你电话嘅质素都好高嘅时候，你望翻一啲家用好旧嘅游戏机嘅画面，你系有少少却步嘅感觉，即系你啲人嘅起角啊嗰啲咧咁样。咁所以喺嗰个嘅质素上咧，就会令到你有少少，哎，都系算啦，由佢啦，摆翻埋佢先啦咁样。咁但系当你如果你话俾我听，咦，唔系个画面上可能有进步嘅，嗰、那个解像度上咧系有比以前更加好嘅时候，咦，我想睇下到底一隻舊嘅遊戲，你將佢 upgrade 一個畫面會變成點樣呢？咁嗰種感覺可能又會翻翻嚟喎。 同埋唔止添啊，即係我覺得咧，即係解像度係其中一個原因啫。最重要嘅係咩咧？即係有啲時候你想緬懷，最怕你揾唔翻。 冇錯， 即係你又揾到部機又好，你又揾唔到餅帶。你揾到餅帶嘅時候咧，你又揾唔到個插數。即係如是者咧，你就係想玩一隻遊戲，又變咗玩自己。咁所以咧，我就真係諗下諗下，如果佢有一部機，佢可以向下兼容，即係基本上你可以玩翻前作嘅話，尤其是而家都係噶嘛。好多时候都是自己下载落去 store 喺部机嗰度㗎啦，再唔係就摆上网就接攞嚟玩㗎啦。咁悭返好多嘅位置啊，咁你即係睇即係嗰张储存卡又唔使烦啊咁。咁所以即係我希望啦，即係如果真係会出一部新世代机嘅话，向下兼容呢个功能最好加返落去啦。 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喂，烏格倫， 嗱， 我同你就同埋葉雨晴啊，甚至乎即係其他我哋好多同事呢都有食雞嘅習慣啊，即係唔多唔少每一日或者每個禮拜都會開下嚟玩咁樣啦。咁但係呢，你話如果講呢、這個類似呢一類型嘅遊戲呢，喺歐美呢我就發現呢個 Fortnite 呢的確呢係比較呢係即係受歡迎一啲嘅。即係甚至乎呢，我見過一啲英超嘅球星呢，即係譬如熱刺呢嘅達利亞里啦、哈利簡尼呢啲英格蘭國腳呢，佢哋真係會組隊上網去打㗎。咁所以你見到在外国方面呢，其实欧美特别 K3 文都是世界杯冠军，入波要扮他的动作添啦。咁所以你看这隻游戏呢，在即是欧美方面呢是比 PUBG 呢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啊，点样知呢，尤其是最近在即是外国啦，有个市场调查公司啦 ,Sensor Tower, 咁统计过这个 Fortnite iOS 版上市200日呢，他的营收呢已经是突破3亿美金。即是这个数字即是等于什么呢，就是说 iOS 版的 Fortnite 这个游戏呢，佢每日平均嘅收入进账咧系150万美金嘅， 系每日啊， 每日、啊，即系你谂下呢只游戏系几咁嘅搵钱啦、啊。咁即系如果你话相比起PUBG 嘅话咧，即系iOS 版本咧就好似就稍为落后一啲，因为佢上市173日咧，营收咧都大概系4700万美元，即系基本上咧系一个好大嘅抛嚟添，系。 咁同埋你睇，因为仲有呢个 PUBG， 因为可能唔系好少少內地，即係唔知政治定點樣嘅原因啦。總之就暫時喺嗰個收入上面未係最順暢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喺即係 Fortnite 方面咧，你淨係睇三億美金呢、這、一個即係營收嘅收入裏面咧，有65%係嚟自美國呢一個市場、哦。 係 即係可見你見到呢一隻遊戲咧喺美國方面咧係幾咁受歡迎啊！ 其實我都明嘅，即係因為首先即係嗰個遊戲嘅玩法啦，其實即係都好 PUBG 啊，好即係絕地求生，但係加入咗呢一個嘅 Minecraft 嘅元素咧，咁我谂首先觉得个玩法咧系个多元化系几合呢一个嘅外国人嘅口味，再加上入面嘅风格啦，你入面见到嗰啲嘅角色设定或者个画风啊，嗰个嘅美术啊，都好西方人啊，即系尤其是欧美嗰种嘅卡通片嘅感觉咧，咁所以即系我谂玩上嚟嘅时候咧，佢哋会特别容易有一个投入感喺入边啦，咁啊再加上入边好多元素你都系可以氪金，所以我真系觉得150万美金嘅游戏每日赚咧，即系听落好似好劲、好夸张咁样，但实际上面都好合情合理咯，系 同埋佢应该嚟紧就，我估呢个势咧就唔系净系单止而家嘅，即系应该佢每一日而家我哋同你倾紧嘅时候，佢都仲系赚紧噶嘛。 系啊， 咁所以其实应该呢个嘅数咧系会越嚟越犀利噶。 系啊，咁当然啦，呢一个咁犀利嘅数咧，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吓，哇，咁即系已经好顶尖噶啦，有冇游戏可以打破佢啊？ 对唔住，系有嘅。 系啦，咁呢一个游戏大家都唔陌生嘅，因为曾经都风魔过香港一时噶， 就 系、 是、Pokemon Go。 喂，真系犀利 ，Pokemon Go， 即系因为嗱，佢话咧，呢一个即系 iOS 版啊，最赚钱啊，最快赚钱嘅金鸡咧，就竟然唔系呢一个嘅Fortnite， 而系呢个 Pokemon Go 啊，佢只系用咗113日咧，就已经可以达成呢个3亿美金嘅营收壮举。嗱，头先我哋讲 Fortnite 咧，都系用咗几耐啊？用咗200日。 系。 咁但系 Pokemon Go 咧，系用 用呢几乎啊，即系一半嘅时间多啲啲就已经可以达到同样嘅收益。即系我觉得 Pokemon Go 估唔到系咁癫。因为嗱，初初我同阿生玩呢个 Pokemon Go 嘅时候呢，我知佢入面系有货金嘅元素。但系我冇谂到大家原来咁肯货金去玩，因为你买翻嚟嘅嘢系买嗰啲，我冇记错就系嗰啲提子啊、嗰啲波啊， 总之令你捉得易啲嘅道具啦， 系啦，嗰个箱啊，即系道具 wise 嘅嘢多噶嘛，你唔系真系买只精灵翻嚟收藏噶嘛，咁我真系谂唔到原来大家原来咁肯俾钱去买嗰啲嘅道具咯。 唔系你真系唔好睇少啦，因为你而家都知道，玩紧 Pokemon Go 嘅人咧，就绝对唔系我同你呢一脱嘅人嚟嘅。即系我谂大家而家你可能搭紧车，你可能喺一架小巴上面，你望一望隔篱嗰位朋友，其实佢系玩紧 Pokemon Go 有机会。咁而且嗰班人咧系消费力有喺度嘅，因为佢哋可能系上啲少少年纪嘅，即系可能四五十岁或以上添，甚至乎即系我见到好多即系长者喺度玩嘅。咁呢只游戏咧，其实的确咧系令到咧佢哋系花咗好多时间。你谂下由即系 game 到而家。around 兩年到啦，差唔多係咪？冇停過㗎佢哋。你仍然喺某啲點，你見到佢哋集體喺度捉緊一啲嘅精靈嘅。咁甚至乎你見到你有時初中，咦嗰啲波你講完全唔識嘅，即係嗰啲波佢哋已經進化到係可能。 死！我覺得我哋好攰添，瞓緊。 我唔知佢哋係火金定係點樣，總之嗰啲波你已經唔識㗎啦。咁甚至乎係佢哋有啲道具等等，你都我未見過咩嚟嘅咧？咁可能呢一班人咧，其實可能唔多嘅，即係但係幾蚊幾蚊十零廿蚊咁樣去貨嘅時候，喂咁你几蚊几蚊计下，积沙成塔啊！真系可以话系，你全世界嘅朋友都系咁玩嘅时候，就真系完全唔出奇。咁同埋加上，我一直都忽略咗，原来欧美市场咧系对日本嘅漫画系咁着迷，因为以往你觉得，都系亚洲区先至会 系 咁中意嘅啫， 日系漫画。 原来你见到龙珠啦、Pokemon 啦等等啦，都系喺欧美市场都系相当之夸张嘅时候， 好受欢迎噶。 咁你就知道，原来 Pokemon Go 赚咁多钱咧，都系有佢原因。 所以你见到而家即系手游系几咁搵钱咧？即系而家讲游戏机嘅话，或者讲游戏嘅话，即系唔系净系单单讲紧家用机或者系传统嘅手提游戏机啦。 所以我仲期待噶，因为一路都话就嚟哈利波特会出一只就系捉呢、這个即系都系捉精灵啦，类似系嘅游戏噶嘛。咁到底呢一只游戏会唔会打破 Pokemon 咧？因为讲哈利波特嘅话，受欢迎程度就横跨全世界噶啦，又系。咁嗰、那个即系用呢个 AR 嘅角度去玩嘅时候，呢、這个游戏会唔会继续受欢迎咧？咁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会唔会破到 Pokemon 记录啦？ 咁我哋到时候又留意一下啦吓。咁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你成日再见，拜 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